乐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时间去到9:08，在星期一的这个时间，有一个钟头都会跟他倾偈的，就是周少祥。祥哥，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嚟紧呢，听日就是这个情人节啦。 好多人好紧张啊。 祥哥，虽然呢你就都。 预备咗未啊，祥哥。 我听日要去上海啊，去开工啊。 但另一半唔介意㗎啦，我谂都 元宵你已经庆祝咗啦。 你庆祝咗元宵当系。但我谂老夫老妻唔介意。即系过咗咁多年咯，情人节咁稍微有一年，今年唔喺身边，应该 有默契得噶啦。 不过咁爱情系要不断灌溉噶， 系 好似火花咁啊，你唔灌溉就会死得噶。 好有心得， 梗系啦吓，40几年咯。 系啊，所以今日长哥嘅主题就喺呢个情人节啊之前， 讲爱情嗰度， 讲爱情。 今日你要听两样嘢啦，一个咧就系长哥就同你报道一段报道啦 吓， 第二点咧就系长哥就同你分享我自己咁。多年睇咗好多嘅婚姻啦，吓喺前线岗位嗰度得到一啲结论，同埋咧玩个游戏 吓， 咁好益智噶，影响你一世噶，你知道呢啲嘢，哦原来咁嘅，咁你就做人又唔同晒啦。我先讲一段报道先啦，呢段报道就系前日即系南华早报嘅一段吓专题报道，都好长篇啊，两版咁长啦吓，就系讲情人节啦。佢个特别报道叫 No Sex in the City， 大家知道 Sex in the City 就系一套美国嘅即系。 出名嘅劇啦， 嗰啲啦，佢話 No Sex in the City， 佢講乜咧？就香港人咧，而家咧就係冇乜興趣啊！佢話即係對性嘅興趣。咁咧嗱，我知道而家講呢個名詞咧就唔係政治正確嘅。不過嗱，我就讀出嚟嘅啫嚇，就唔好怪我。佢話咧，香港而家啲剩女嘅問題非常之嚴重。嗱，咩叫剩女咧？個 leftover women 就係咧個定義就係話。即系好迟迟都未结婚嘅女人，咁咧佢呢个解释啊，南华早报嘅解释咧就系话咧呢个词咧就由内地嗰度传过嚟进口嘅，就20几岁去到未到30岁都仲未结婚咧，就叫做即系剩女啦。嗱，呢个系咁讲啦。咁咧就嗱，由佢呢度跌出3个数字咧，我其中一个令我都几估唔到嘅。我问下你啦，你估下而家香港越嚟越多人结婚啦？定系越嚟越少人结婚咧？ 少 结即系结婚， 但我身边就多 每一年，即系多年少咧。一个话多， 我觉得多。 嗱，睇数字，2013年咧就有28,800几个人几对喺度结婚，就系两年后咧，对上一年咧就系32,500， 即系升咗。 就对唔住，我再讲一次，就系两年后咧，就系32,000，系升咗嘅，由28,000-29,000升到32,000-33,000咁上下啦，咁啊升咗10%多啲，嗱，即系越嚟越多人咧喺香港结婚，不论我当香港人啦，大部分系啩，唔知吓， 喺香港结婚啦，总之咁讲， 系啦，咁咧离婚系多定少咧？越嚟越多定少咧？ 多 啦，多咗几多咧？嗱，呢个就好震惊嘅，系1991年。到以后嘅20年啦吓，1991年咧就有29,000人离婚， 二百九几啦 ，即系当个齐头数29,000啦。但系20年后嘅2011咧，就系172,000几， 哇， 啱啱系6倍， 好多 17万人， 即系咧20年咧就多咗，即系佢变咗6倍。嗱呢个数字咧，呢个都预咗，头先嗰两个数字我预咗，有一个数字我预唔到嘅。你估下而家香港人啊，15岁以上嚟计。15岁以上香港人，10个有几多个已经结咗婚啦？ 15岁以上，10个有几多已经结咗婚？ 我谂6个啦， 6个， 五个， 五个。我估咧就系5个到啦，但系个实际数字系7个， 哦， 7个， 系啊，就而家呢个系减紧嘅，一路跌嘅，由即系佢话未婚嘅咧，就系由33.5% 咧跌到27.8%。 但都系嘅，身边好多嘅呢啲朋友咧，都系好早就已经 结婚，24-25岁结婚咯， 系好早。 好啦，咁咧就我记得我有个朋友系咁嘅，佢喺内地啦，佢系喺番禺度咁啊，有艺术家啦，咁啊女仔嚟嘅，佢去到28岁，我识佢嘅时候27、8岁啦，佢话受到好大嘅压力。因为佢再唔结婚咧，佢老妈子咧就 反面 嘅，即系咁样样咯，日日讹佢， 咁即係佢覺得咧，佢又唔想結婚住，咁啊，即係有緣分咪有男朋友咯，冇咪冇咯。佢自己鬼咁 happy， 做自己嘅藝術大制度咁樣賣下嘢咁樣，咁咧受到好大好大嘅壓力。咁就即係有時有俾阿媽逼到生不如死咁喎。 喺內地就係噶嘛，內地啲廿四五唔結婚就真係好誇張噶啦嘛。 香港而家係唔係噶？唔係咯， 香港仲未，依家好遲，三十後都未太遲。 咁咧，南華早報咧就訪問咗一位女士啦。咁啊，佢冇講真名嘅，佢話廿九歲，佢教英文嘅。咁啊，佢話咧就佢俾屋企都係施嘅壓力。越嚟咩咯？屋企就話啦，你快啲揾個男人啦！嗱，結婚又好，唔結婚又好，你哋要係長生廝守咁就好啲咯。咁樣佢話我廿零歲嘅時候咧，我就都想快啲揾個如意郎君嘅。不過而家我都就快三十咯，我就話隨遇而安啦。就嗰個男人出現就出現啦，咁樣。我諗呢個都係好多人嘅心態。 係，同埋人會變噶嘛。你呢刻揀咗個你覺得係一生一世，跟住過兩年，其實你覺得佢唔適合啦。 我又问你啦，系唔系最理想嘅就系揾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咧？ 最理想系咁啊，唔系嘅咩？ 系一生一世咁咧，即系你承认系啦。 最理想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系啊？ 系咪系咪系嘛？ 仲有啲咩情况系唔系咁样？即系两女一男， 一女两男 喺世界其他地方， 一生就冇晒。 婚姻可以系一男一女。可以系一男一男一女一女，亦都可以系多男一女，又系多女一男，又系多男多女，得唔得先？ 嗱， 你话得啊？教会就话唔得咯， 教会唔得。 但教会咧就坚持系只有一样嘢可以接受，一男一女啦，一男多女唔可以接受啦，一女一女啊两都唔可以接受啦。有啲教会而家承认啊同性嘅婚姻啦，嗱咁即系。系咪我哋唔够开放呢？定系真系一男一女成世系最理想呢？嗱，呢个问题长哥谂咗四五十年，真系即系喺我四十年前，我即系嗰阵时咧吓，我就已经讲紧啦，婚姻系咪已经系死梗 ？Is marriage dying？ 即系到三十年后。到二零零年仲有冇人结婚嘅呢？嗰时係諗緊嗰啲问题㗎。即係我就想讲返喺香港点样变迁啦、即係讲举唔好讲人讲长哥自己啦你唔介意听呢我就爆下我自己咁啦。咁呢长哥嘅 case 就咁嘅四十九年前呢嗰阵时我二十岁，咁咧一路都未有女朋友啦，因为我想做神父啊嘛吓，又唔好拈花惹草啦吓，冇同我搞啲咁嘅嘢吓，咁咧就突然间咧就决定唔做神父啦咁嘅样啦，突然间咧就有女仔出现啦系嘛，咁啊突然间咧就系第一次见面咧就觉得哇嗱呢一个人系啱噶啦，第二次见面咧就话呢我个心已经谂呢个女人会跟我一世噶啦咁， 系咪做护士噶？ 你又 收到啊？ 系啦，好啦，放好啦，好啦，咁咯。啊，咁就一生一世啦，吓咁啊！但系咧，我哋系爱情长跑，即系话咧，我第二次见面咧已系热恋嘅阶段，吓就六年先结婚，即系由二十岁到廿六岁，吓有热恋啊！全世界都知道我哋系热恋噶， 系 咁样，咁咧屋企就开始好心急，因为你五年六年都仲唔结婚会散嘅，系咪先？ 七年之痒 吓啊！即系人哋会咁睇咯，我哋又唔系咯吓，我哋嗰时都唔知点解，即系可能就系因为觉得即系仲即系仲 好后生，其实 都后生啫，啲事业建立咗先啦吓，唔想咁早生仔。驮住咁样样咯，想有啲自由啊！咁我哋两个人生活就好好啊，嗰阵时都谂住唔好俾自己压力住啦咁样。但系嗰阵时有个压力就系咩咧？我有弟弟有妹妹，佢哋唔可以爬头嘅。跟住全港嗱，我讲紧香港，四十年前吓，我哋两家人都觉得咧，即系唔啱嘅。你等大哥拉埋天窗先轮到你。 咁你唔结就阻住噶啦， 就咯。咁我就结果咪好似揸车咁，牵手出嚟爬啦爬啦爬啦咁。咁结果妹妹又结婚先啦，弟弟又结埋婚先啦，咁样样咯。到然后到我哋突然间就宣布结婚咁样，咁就 都廿六啫。咁你弟弟细佬妹咪仲早结婚？ 仲早结婚嗰阵时好兴噶，廿四岁系结婚系正即系。平均正常噶啦，廿六岁系迟噶啦，迟噶咁样吓，咁咯，嗱到今天就唔同晒咯，今天廿六岁冇乜人想结婚噶嘛， 三十六先结都未迟啊， 三十六都未迟，但系咁，从女性嘅角度嚟讲咧。 如果你三十几仲唔结婚咧，你嘅生育机会系低嘅，系、嘛？而且系高危嘅。我嘅医学知识就系话咧，三十五岁生第一胎咧，就唔系咁，即系医生都唔。 跟住佢哋就会话：哎呀，好多女明星啊，四廿几岁先生第一胎啦，长哥你睇下几健康 咁。咁但系人哋有人哋嘅条件，同埋人哋有好多嘅风险，你唔知嘅啫。即系好多嘅风险，同埋咧，亦都系从心理社交嘅角度嚟讲啦。你即系廿几岁做妈咪，同埋卅几岁妈咪咧，你同个细 唔系成熟啲嘅咩？卅几岁嗰啲做阿妈， 成熟未必好咯。即系可能吓，即系咁啊！之类，嗱唔使讲噶啦，十八岁生仔系最易生嘅，即系分娩嘅过程啊，宝宝先生咗噶啦。你卅零岁生就系难好多嘅，由于好多原因啦吓，咁啊唔系讲呢啲。不过我想讲嘅咧就系，而家个世界喺度变紧啦，系嘛？但系有啲嘢原来唔变嘅。原来冇变到嘅。嗱，头先我都讲，四十年前我以为将来冇人会系一夫一妻制噶啦，长相厮守啊，白头偕老啊，啲老土啦，边仲有噶？而家我最近呢几年，我谂大家都同意，越嚟越多人想结婚，越嚟越多人系梦想就话白头偕老，长相厮守，一生一世，第二世都揾埋你。嗱，呢句就未必吓， 第二世都 即系嗱，呢一世都想去到尾，系咪先吓？咁啊，最呢个系好理想啦，大家共享天年，咁啊最好就系一齐走添，系嘛？即系冇咁 咁啊，太幸福啦， 太幸福啦！我以为幸福嘅定义就系咁样啦，咁啊未必有人全世界同意嘅吓，喺其他嘅社会，人哋开放好多，开通好多，人哋唔系咁。嗱，呢个我哋唔讲，即系原来我哋都系越嚟越多人想结婚，尤其是女仔三十岁都仲未结婚，系心急噶。咁呢个系咪正常咧？系唔系就越嚟越多人话，即系喺唔系净系话俾长哥听，或者全世界听啦？嘿，四廿岁啊，我哋唔系剩女嚟噶，我系嗰个剩啊，丰盛个剩啊，吓都系正常咯。冇所谓噶，单身贵族都好 happy 啫。咁呢个系唔系有少少啊？叫精神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就长哥好似好衰咁样。我唔知啊，我真系系咪真系咁快乐咧？系咪社会系咪歧视呢啲人咧？我哋唔应该歧视呢啲单身贵族嘅，我知道吓。但系佢系咪真系合理地觉得我佢系备受歧视，佢系失败者咧？即系呢一啲我哋值得去探讨啦。同埋佢哋自己又有好多嘅互相帮助，呢个好事嚟嘅。社会用方法支援佢哋系好事嚟嘅，越嚟越多嗰啲即系撮合男女嘅方式。咁如果鼓励佢哋多啲出去社交啊，提供咧。咁另外一个即系呢个南华早报呢个报道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就系罪魁祸首有一样嘢嘅，有两样咯。第一个就系非常之长嘅，全世界最长嘅工作时间，平均系51点几，呢个系齐世界纪录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环境挤迫嗰啲咯， 都系生活嘅压力嘅一啲 生活 压 力咯。香港人而家生育嘅系全世界又系纪录嚟嘅，最低啊。 系 香港人性生活又系最低。咁咧呢一个咧嗱，阿长哥就系讲到咧就系。大自然淘汰我哋嘅，咁嗱，我休息翻嚟咧，长哥就解释俾你听。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急不及待，长哥头先咧广告前话咧预告咗呢个部分咧会玩游戏噶啦， 佢惊自己剩低落嚟啊，长哥。 未玩游戏之前咧，想再复述一个长哥系个人嘅意见，呢个系我咁耐嘅咁多年嘅观察，亦都系我觉得好重要嘅。嗱，你听唔入耳噶啦吓，喺呢个以前我提过一下嘅，就系大自然咧，而家搞紧一个优生学，就淘汰一啲不适合喺地球上生活嘅人类。嗱，喺历史上咧，过去45亿年咧，地球嘅历史咧，从来不容许任何一种生物系搞臭自己个斗嘅，会破坏啲嘢咧，佢就会红牌离场嘅。长哥成日都话人类会红牌离场，25年前我就讲紧呢样，唔系我讲嘅， 即系攞咗张黄牌啦。 即系绿色思想啲人咧，个个都讲啊，黄牌出咗几个，点解仲未出红牌嘅咁样吓？咁而家系出红牌，个红牌点出咧？就唔系嗱，我哋嗰阵时以为咧，就系一个瘟疫咯，闲闲地死我有就70几亿人啊嘛，一死咗40亿先，然后第二镬咧就死剩半亿。即系我一路系咁睇嘅，即系随便一个超级嘅咩波拉啊嗰啲咁嘅嘢啦。而家唔系，大自然就用紧另外一个方法，好明显嘅。以前我喺度提过嘅，就系令你生唔到仔。 你唔想生仔，生唔到仔，事实就系咁啦。而家喺大城市里边咧，由东京去到巴黎，去到香港啦，大陆都系啦。大陆而家啲人越嚟越难生仔，知唔知啊？佢放宽咗话一孩政策，你可以生多个啦，佢生唔到啊，生唔到啊。好多医生而家发大财咧，就系帮人生仔啊。香港更加啦，啊，即系你谂下，我成日都举呢个例嘅，我爸爸系十六兄弟姊妹嘅，我系四兄弟姊妹。而家我个仔女咧，一个仔一个女，先至生产到两个，即系我女卅几岁都未结婚，又系未有男朋友，唔系即系未有个，未有生产，未有成绩吓、啊。我仔咧就有两个啦，即系十六四二呢个啱啱几何级数？你咪睇到咯，我哋每人口爆炸，常讲到话吓，就系、是、因为而家凡系所谓发达即系嘅城市咧。就進步嘅城市啦，啲人就唔生仔，想生生唔到。嗱，講曬，仲有就係咧，咪就係咯，結婚啊呢一度今日講，咪就係咯，啊佢又優生學，搞到你哋啲人咧，想生都生唔到。香港就係啦，嗱呢個係世界紀錄嘅，睇我講咗啦。咁我要知道發生緊咩事咯。你唔生唔緊要，你知道而家我哋係被淘汰嘅，香港人係出局嘅。就係、是、我呢種大自然話，你哋應該做一个礼拜做50小时嘅呢啲生活方式啦、我哋系冇生活㗎，你大家都成日讲嗰啲啊，我成日话 work life 咩 balance， 你听到呢啲嘢，快啲要諗返呢样嘢。好，今日我讲系另外一样。 你快啲请教下我。 咁所以我要个礼拜嚟呢度系开咪囉。好，就系讲60年前嘅事。60年前呢就系、是、有一位英国嘅医生。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的流派，它叫 Marital Pathology， 婚姻病理学。咁呢长哥呢关我咩事呢，咁啱呢我是我嘅翻译嘅毕业论文呢，我就翻译一本书㗎嘛，就係佢嗰本、人人都翻译一本轻巧嘅，我本係好难翻译嘅，好大嚿，啃都啃死嘅，16万字，好大本嘅，我就係不自量力去翻译嗰本，就影响我一世。嗰阵时我系帮公教婚姻辅导会去，佢要出版呢本书啊，咁因你成便咧，我就根本就系好难译嘅。好嗱，咁啊呢本书系对我嘅影响系好大，我就想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佢只有一个理论，佢系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用一个方法，科学嘅方法，社会学系一种科学啦，去话俾你听婚姻点样成功，点样失败，即系你想同阿某君。拉埋天窗，你知唔知你哋有几大嘅成功机会呢？咁你知道呢就知所避忌，边啲人呢就唔好嗨埋佢，边啲人呢你嗱唔一定佢衰㗎喎，係你同佢唔夹啊，咩叫夹呢？咁呢咁后来我翻译嗰本书呢就叫 Marital Breakdown， 就係婚姻决裂。你本书就冇人买嘅。因为冇人买，嗱你而家情人节我送本婚姻决裂俾你，系大家嚟 猜咁样。 咁我就成日都话啦，好心啦，将呢本书调转就得噶啦，婚姻成功十大秘 诀，系冇错，即买。 仲要同埋边牛系咪先？点解靓靓咁啊？情人节咧就卖50万册啦。嗱咁我长哥讲咗30年，真系讲咗30年，我终须一日要做呢样嘢，啱唔啱先？嗱，今日你好啦，喺未来30分钟咧，你就听晒。呢度嘅咁多嘢玩啦，而家我将佢浓缩超浓缩成为16个问题，就问你你有冇中嘅啫 ？Yes no yes no 嗱、咁咧你中咗几样咧，你就大镬， 好大件事。咁但系如果 讲到好白， 但系如果我另一半冇另一半嘅时候，又啱啱玩咧， 玩嘅 都容易，即系有另一半。 好啦，而家嗱，请大家准备下，请你两位准备啊！你想象一个婚姻，即系譬如你而家有个男朋友啦，你就嚟同佢要拉埋啦，等啦。咁或者系你已经啱啱结咗婚啦，或者你已经系结咗好耐婚啦，咁嗱，你两位都未有，我唔知你有未有条件啦，即系你心目中已经有边个啦？你咁你即刻同我谂下，我同佢有几大机会系白头偕老，清楚。如果唔系咧，你谂下你爹哋妈咪嗰个婚姻，你最熟悉噶啦，或者系你个死党，你又有一个死党而家结婚，或者啱啱就嚟结婚啦，你咁你又预测下佢哋嗱，知所避忌。 系 嗱，而家咧就阿长哥唔系话俾你听，嗱咁就你唔好嫁佢啦，咁而系你如果嫁佢，你要知道有呢啲危机陷阱，唔好踩落去。如果你知道有个陷阱，点样去溜个弯陷过？咁咧呢一个呢本书啊，呢个专家喺60年前提出嘅意见咧，系好多人觉得好宿命论嘅。佢话婚姻的幸福是可以遗传的， 呢本书呢一句话就讲晒婚姻其实系可行可以维存嘅。咩意思呢？你呢个婚姻有几成功，有相当程度决定于你爹哋妈咪个婚姻有几成功。即系话呢调返转头嚟讲呢，如果我而家个婚姻失败呢，我个仔女就好惨。将来即系佢嘅结论就系话，你三岁嘅时候未见过你爹哋点样做一个好爹哋呢，你就好难呢一世都做到个好爹哋。 咁呢个都相信㗎。 即係妈咪 你冇个板体。 就揸个板体。个板衰咗呢，就佢哋要做好大嘅压力，即係要出好大嘅力去改变。同埋呢好多嘅阴影。阿妈阿爸一咁喐啦，阿妈就丙佢。咁你第日唔觉意呢，当你做人你太太嘅时候，你又出返呢一招，因为你唔懂得有点样去做好啲。即係佢话所以呢呢、這个悲剧呢就一代一代传落去。就係咁。 但唔会勾㗎，即係长哥呢一个理论有几十年前 到今天。我希望勾咗，但冇原来六十年后嘅今天。我嘅观察系一样咁准，咁系咪好宿命咧？我觉得唔系咯，反为呢个系我觉得系好有建设、好有教育性嘅，所以你要听。 所以可能即系屋企嘅版未必真系做得咁好嘅，不过你可以睇书咯。 你答我呢十六个问题。 系啦，应该翻嚟我哋去玩呢个游戏啦。 大家攞定啲纸笔先啊！而家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我见到黄奕彤呢好坐立不安，啰啰挛咁啊。 好战争啊长哥。 好开始。 你个游戏。 未开始前呢再讲一次啊。呢个系统计学嘅数字。 是。 即系话呢人哋专家呢用科学嘅方法。譬如佢睇过三万度嘅婚姻。咁然后就去根据佢得到嘅结果，点解佢散佢唔散呢，点解佢哋两个会去到尾，呢啲又系一年货仔就完咗呢，佢系计呢啲出嚟嘅。计数就还计数。咁我哋可以。 仅供参考 啫。参考。 第二呢都有文化同埋时代嘅咩。喺英国嗰时啲人咁嘅生活同我哋有啲唔同。 系冇错。 咁好啦，咁一间我讲嘅嗰啲，但系呢几乎全部呢我觉得系真系好重嘅。好，第一我问一个问题。 系。 你两个啦，即系你谂下你爹哋妈咪啦，或者你而家正即刻咩啦，想结婚啊或者咩，系咪同一个宗教？如果你佢又信基督，佢又信基督嘅，就 OK 啦。佢又信基督嘅，佢又信佛嘅，嗱咁就系唔妥啦。嗱唔妥就一支红灯 ，yes no， 你快啲。如果两个系不同宗教嘅，就 系 一支红灯。如果有一个唔信教嘅都 OK， 但系两个有不同嘅宗教呢，就一支红灯。 咁我要两边，一边红灯一边绿灯两边。 唔计绿灯啦，总之系数几支红灯。 但有啲人声称话自己信咗，但其实根本都冇乜概念咁嗰啲点计嘅长哥。当佢冇嘅系咪？ 好难讲啊呢个，有啲系得个名嗰啲唔算。不过总之系啦， 当佢冇啦。 好，宗教。第二，种族国籍不同，即系话一个即系有异国情烟咯，一个菲律宾，一个香港，即系或者一个中国人，一个西班牙人。 系，如果系就红灯， 红灯。第三咧就系咧，女嘅大过男嘅，第一日都算 系 吓。咁如果你系咧三支红灯咯，识先计，总共十六支。第四咧就系佢哋两个结婚嘅时候咧，都已经过咗二十岁就 OK。如果有一个系未够二十岁结婚嗰日， 过咗就红灯， 红灯。 嗱，所以呢个就系以前就同而家唔同啦，而家过都过二十岁，但系嗰阵时唔系噶嘛，六十年前好多 人，而家可能褪三十岁。 好，第第呢一支红灯好劲，就系咪有一方嘅家长反对？有或者双方更大镬。 如果有嘅话，就红灯， 有红灯。好啦，另外一个好明显噶啦，系两个嘅收入边个多？如果系个女嘅赚钱多过男嘅咧，个月薪啊，平均计咧，就红灯。仲有。呢个同正话有关嘅学历啊，即系女嗰个系咪高级过嗰个学位啊？即系一个硕士一个学士都算。如果系女博士咧吓，咁咧就系个男仔系学士咧，咁就红灯噶啦，清楚吓。就另外一支红灯咧，就系佢哋喺不同嘅城市长大嘅， 咁 一个香港一个汕头嗰只。 咁但如果即系譬如大家都系香港嘅，咁好兴噶嘛，有个去第度读书，咁都当系噶啦，可定系都系同一个城市， 都当上一个城市。 好， 譬如讲开头嗰三年咯， 系 开头嗰三年计咁样。好，就系好另外一个啦，你问我呢个系好重要，呢支红灯系好坚嘅，就系查一查佢爹哋妈咪同埋代在上一代祖父母有冇离过婚。 如果有就红灯， 系有就红灯。 嗯， 咁但系如果个诶，譬如阿爷爷嫲嫲嗰个年代冇离婚嘅，但可能即系阿爷有三个老婆咁，咁点计啊？ 都算啦吓。 都 因为嗰时都系正常噶，唔得 唔得红灯好。嗯， 咁样样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又好明显嘅，佢哋结婚嗰日系咪已经系恋爱咗六个月？ 嗯， 即系色相先唔计喎，吓两小无猜嗰时唔计喎，系真系做咗恋人。拍拖拍咗六个月 以上，或以上 唔够拍唔够六个月拖就结婚嘅咧， 就红灯啦， 红灯， 嗯， 清楚 ，OK。 仲有未婚又有怀孕，即系奉子成婚， 就红灯， 仲有啦，就系一个穷一个有钱，即系咪换当互对？咁呢个都好难度嘅，不过好明显嘅，有啲吓，如果好明显嘅咧，争好远嘅咧，咁就红灯啦， 嗯， 好。就 呢个系睇对方定系睇自己屋企啊？ 双方嘅比较，即系咁咯。 你会知嘅， 系啦系啦， 大概会知。 嗯，咁咧就系如果两个都冇一样共同嗜好嘅咧，就红灯啦。 嗯， 即系如果两个一齐打高尔夫球啊，两个一齐中意溜冰啊，咁就 OK 咯。 嗯， 如果一谂唔到一样系共同嗜好嘅咧，就红灯。 明白。 系好啦，仲有三样啦，三支红灯。 嗯， 好明显嘅，一个就系成日饮醉酒嘅。饮酒饮过量嘅，是但一个。 嗯， 第二个咧就系中意赌钱嘅。 嗯， 成日即系去马会度即系贡献嘅。 嗯， 或者系打麻雀啊。嗱，嗰阵时好多人打麻雀，打星九噶嘛， 排九啊，推排九 系啊，嗰啲啦。咁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就有精神病嘅背景。 嗯， 总之个定义就系佢曾经睇过精神病医生。 嗯， 唔系想歧视。而系我而家从统计学嘅角度嚟讲，咁正话讲咗十六样啦，仲有几多样？如果你多过三样嘅，问水， 三好容易多过三样嘅，长哥， 好容易多过三样， 系咯， 系啊，嗱，你正话你心目中嗰段婚姻有几多支红灯啊？有冇五六支啊？ 六支啊都， 咁啊冇咁多， 咁多系啊，即系几多？ 我五支咯， 五支，嗱，可能呢个都一般啦，通常都会有嘅。但系即系嗱，你唔系话哇，我两个唔好结婚咯，唔系咁嘅意思，而系你知道你嘅挑战啊，你嘅考验更加大啊。嗱，譬如好简单，如果两个系异国情烟嘅，你要梗系好浪漫好玩咯吓，但系其实咧一齐生活咧，就面对嘅问题多咗好多噶，你唔知噶，你嫁咗佢你就知啦， 吓， 不论你距离呢度住，或者你去嘅城市，或者不论点都好啦，系适应难好多。 系， 如果两个都喺香港长大咧，同声同气咧，有好多嘢就啊，虽然一个男司一个黄司啦，但系都有共同语言噶，即系呢啲好明显， 共同文化 系啦。嗱，譬如你系奉子成婚嘅。就梗系背后唔系净系嗰件事啊，背后有好多原因嘅。你系六个月都有拍拖嘅，咁呢个又系即系咁其实咧呢个里边仲有好多细分嘅。为咗即系头先我超浓缩版，为咗而家我冇时间玩啫，我就将佢浓缩。譬如咧譬如我问你啦，你估下从统计学嚟讲啊，两个人拍拖拍几耐先至系最理想咧？即系将来佢哋可以白头偕老嘅机会最大咧？ 嗯， 好容易计嘅啫嘛。 拍拖拍几耐先结婚系嘛？ 系啦， 三年，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专家话咧，未够六个月咧，好危险。 嗯， 多过六年咧，开始危险啦。 嗯， 十年你拍拖十年都仲唔去结婚咧，就好有问题。就系个机会又少咗啦。 或者佢哋共识唔结婚都唔得啫。 哦，咁系，即系我哋个讲一般啦，讲有例外啦。嗱，你唔讲例外啲，而家我 一般情况， 你觉得有冇教育意义咧？呢一支正话呢支 都有嘅。 嗯。 都可以睇到一段嘅恋爱， 睇到问题喺边度咯，系啊，即系嗰啲位度处理咯， 系 啊，就唔系即刻放弃嘅。 嗯，譬如咧，一个富家女，一个系即系 穷家子， 穷家子咁，佢哋梗系浪漫啦，可以我哋话欣赏佢哋咩？ 好似偶像剧咁。 系咯，但系你都知啦，佢哋会面对 系啊， 更加 你摆酒嘅时候点啊？个女家围摆酒啦， 流言蜚蜚咁。 宗教又系咯， 即刻储钱咯。 宗教又可以冇问题，但系可以 好 大。问题，我好记得咯，即系我出道冇几耐啦，我有一个好朋友啦，呢个朋友即系就而家讲个名，大家识噶，不过唔好开佢个名啦吓。咁咧佢就追一个女仔咯，就追得好好啦，佢两个咩都好啦，但系个女仔系基督徒，就系都要嗰个男 信咗先， 就去跟佢教堂，如果唔系冇得倾。咁样咯，咁佢去咗几次，男嘅去咗几次教堂，真係好冇味道啊，唔啱啊，咁样啫。咁拉叫咗好咩？结果咧就女仔走咗啦，搵咗另一个男仔啦。佢咁你佢已经同我讲啦，佢就话。 都好啊，我输咗俾上帝。 系嘅， 呢个我记一世呢句话， 起码顺气啲系嘛？ 咁啊，过几年咧，到而家咧，我哋大家一齐江湖传闻咧，即系睇到咧，佢后来嗰段婚姻非常之成功，好彩唔娶嗰个女仔，而家后来佢搵到一个好正嘅，咁而家好开心， 即系唔好勉强啦，有时有啲朋友， 即系嗱呢啲咁嘅嘢。 但系你呢个 friend 有冇信教啊？后尾唱歌？ 两个都冇，两个都冇。嗱，咁即证明咗呢啲系中嘅咯。嗱，如果佢哋勉强真系又结咗婚，可能就 好多拗撬啦。即我睇到，反而睇到呢十六条问题入边咧，可能好多条都系会形成大家嗌交嘅部分。 就 系 咯， 饮酒啊，成日去赌钱啊，都天昏地暗啊，跟住就系入边未婚怀孕啊。咁未婚怀孕，喂，咁而家喺呢个世界呢一个社会入边好普遍啦。 系咯，我唔系想歧视， 唔系歧视。但好多，譬如可能佢哋对嘅另一边嘅家长有好多压力啊，社会点睇，都会令到呢一 pair 嘅情侣或者呢一 pair 夫妇都会有好多拗撬，因为拗撬嘅时候个情绪唔好啊，波动嘅时候就会出现好多咧，即系唔如意嘅事噶啦嘛。 嗱，有好多咧，我哋话好典型化啦，咁样我哋话呢啲系人嘅偏见，咁系定唔系咧？嗱，呢度有一样嘢冇提到噶，佢冇统计，但系我又谂啦，如果女比男高好多咧？ 你比男高好多， 即系个身高啊！ 一个王菲，一个曾志伟， 伟咁开埋名咁衰。 即系我举例啊嘛吓，咁会唔会影响佢哋婚姻嘅幸福程度咧？ 咁 我即刻谂起李亚男同埋黄祖蓝咯，但好幸福喎。 黄祖蓝都唔系好矮，我 同李亚男高啊嘛。 我同佢拍过戏，我知黄祖蓝有几高。 系啦。 嗯， 佢唔算矮啊嘛， 即系佢哋两个嘅距离未算系。 咁啊，李亚男系 高嘅， 咁要出姚明噶咯。 唔紧要，即系嗱，如果两个高嘅高仔高妹唔紧要，如果系一个高妹一个矮男，系会唔会影响佢将来嘅机会咧？ 就系因为佢哋自卑， 但系佢哋但喺埋一齐嘅时候，你就预咗噶啦，因为就唔会第一下。 即系佢哋会唔会觉得个个都望望下大眼望一望先， 咁一定会嘅， 系咯，系咯，即系咁。嗱，另外一样头先我哋讲嘅个收入同埋学历啦，喂，呢一样系唔系？嗱，而家我哋嘅社会变啦，女人出去做嘢好平常啦，女人赚好多钱啊都好平常啊，爬到好高位啦，佢做特首啦，咩嗰啲好平常啦，系咪平常晒啦？咁啊，做乜都得啦，赚好多钱冇问题啊，冇系冇问题。但系对于婚姻，系咪男人都会觉得哇，老婆赚得多过我咧，心理上啊乜嘢，即系？系咪 可能有啲男人觉得正啊？ 天性嘅咧， 做晒佢， 可以唔使 做嘅咧吓。 哎呀，几爽啊！咁 男人个天性系要威噶嘛，系嘛？你又嗱，女人就唔系想威嘅，通常正常啲女人吓，咁咯吓。但系男人正常，男人要威噶嘛。咁啊，老婆赚得多过自己，老婆系博士咧，就真系即系未开波已经系蚀咗好多。即系嗱，呢一啲又唔系我哋想歧视嘅。我哋想改变人性好难改变。 系咪人与即系人天生就有呢啲咁嘅特质嘅咧？喺内里入边，譬如啲谂法就系、是，如果系男人嘅话，就应该会收入就系比对方好，嗰、那个学历要比对方高，咁自己先会舒服。其实系咪人天生有呢啲咁谂法噶？ 嗱，不如我哋又一齐做个实验啊！我哋谂十个婚姻，我又识嘅十个婚姻吓，但系讲高度啊，咁啊，会唔会系男比女高一至三寸？系成功机会最多嘅，嗱，我哋统计啫嘛，吓，譬如我而家就咁谂，男嘅五尺七，女嘅五尺四，咁样咁咪叫三寸咯，系嘛，咁可能系嗰啲 friend 就特别成功嘅，嗱，统计呢啲好得意嘅，你先信佢几多啫，譬如人哋话高佬咧系平均短命嘅，统计学系事实嘅，你点解释呢样嘢先，系嘛？咁即係话呢，如果你嫁个高佬，上次我咪讲你咪猜嘅係咪，计嫁个高佬呢，你做寡妇嘅机会系仲少啲㗎喎。咁呢个统计嘛，係咪，我唔系我就你咁喎。而家呢个婚姻又系咁样。即係话呢，如果你爹哋妈咪离过婚呢，你同人哋散嘅机会大好多。如果佢对方佢个弟弟又离婚，佢个家姐又离婚㗎呢，你就预咗呢。仲有一样佢呢个我冇提到嘅，就系佢曾经离过婚嘅，就系、是、一个红灯嚟，即是但一个曾经离过婚，离过婚三次嘅人咧，好快第四次嘅，好容易，即唔系我想即咒人，系咁噶，统计学上系咁噶。 咁、做完呢啲统计学之后，咁有啲咩嘅即嗰个意思啊？ 我一阵间我嚟倾啊。好，嗱，呢十六支红灯，长哥觉得有两支系最重要。 原来生活好快乐。 口才了得，反应高。 每日健康一小时。 你讲埋先啦，长哥。头先话有两支红灯系最重要嘅，系边两支？ 嗱，未讲嗰度之前咧，我都要谂下，仲有冇第二啲因素咧？同埋呢因素个比例有几大咧？譬如啦，我随便噏啦吓，佢哋嗱两个都系猫痴。 嗯。 佢又养紧四只猫，佢又养紧三只嘅。 咁养宠物啦，唔养猫啦， 就譬如就系、是、啊，养宠物又唔同，一个中意养养猫，一个中意养狗嘅嗌交噶， 又系红灯嚟噶。 但我将啲狗带嚟你屋企噶，嗰几 一中意猫未必中意狗 啊。我哋未交嗰阵时，啲狗同猫嗌咗交先啊。咁啊系啦，你明白？佢中意养豚鼠咁样吓，咁可能嗌交过。 系。 即系咪一个共同嗜好？大家都中意弹古筝嘅，啊，即系师兄师妹，系咪咁就幸福啲咧？我都有谂紧呢啲问题嘅，还是系佢中意画画，佢中意弹古筝，系咪更幸福咧？ 又未必嘅，我见有啲人咧中意同一样嘢咧，跟住然之后个师兄就觉得哇，你弹古筝咁渣嘅，即系大家唔识冇得批评反而好啲。 同埋大家整整下跟唔同嘅师傅仲 欣赏 系啊！ 我系唔批太极，你系咪？ 咁唔得啦，咁样 系咯，即系 唔正宗啊！ 你唔正宗，但我跟下会跟第二个师傅噶嘛，吓即系咁样样啦，咪同门嘅已经系喺度分裂，即系呢啲好得意系咪？好啦，咁咧嗱，你问我啦，我睇咗咁多年，咁长哥咧就即系唔好彩啦吓，喺前线嗰度睇，即系好多人揾我，即系一路去倾啲问题啦，我睇到噶，就系、是、我会话有两支红灯系你一定唔可以忽视嘅， 系、 第一支咧，唔好意思讲啦，就系遗传嗰样嘢。即系如果佢屋企佢弟弟妹妹啊家姐啊或者系个老豆啊嗰啲嗱阿爷嗰代就唔算啦吓，因为嗰时都唔兴离婚啦吓，即系凡系佢哋唔系一定系婚姻啊散，即系总之散咗咯，散完一单又一单嘅咧吓，咁咧就系问嘅呢样嘢。第二样咧，我就发现咧，即系有一样大家会忽略噶。就係、是、最收尾嗰支紅燈，精神病背景。精神病背景唔係話要嚴重到去睇醫生嗰只，而係知唔知啊？佢哋話香港四個人就有三個係精神病。我哋個個都有多多少少有啲嘢咧，係 精神 唔妥㗎。咁唔妥到幾唔妥先真係唔妥呢，就係、呢個問題。嗱嗰位專家呢，嗱我要俾返 credit 佢先。頭先我講嘅所有嘢呢，唔係長哥發明嘅，係50几年前，阿 Jack Dominion 一位医生啊，佢系创咗呢一门嘅科学，佢嗰本书叫做 Mental Breakdown， 我喺嗰度你而家可以揾翻嘅，我可以俾条 link 你去睇翻嗰本书嘅，即系咁嘅样咯，佢书里边讲嗰啲啊，佢提出其中一支红灯系好重要嘅，佢即系佢自己嘅临床经验咧，睇过好多人散，就系、是、如果你嗰、拖友啊，即系你哋两个热恋啦，对方突然间久唔久有啲嘢系失常态嘅，即系佢语无伦次啊，或者系突然间发好大脾气，冇事噶、你用佢即系食晚饭，吓、冇人激嬲佢， 一巴升埋嚟， 系啊，突然间佢拍台又走咗去啊，或者你唔知点样激嬲咗少少啦，佢就嬲咗你几日啊， 好难维持噶，真系。 凡系有呢啲咁嘅嘢咧，你就弹开啊，即系就系真系真系唔好情意乱。情迷 smoke is in your eyes， 爱情系盲目嘅。但系你想，你头先你唔睇呢啲红灯，你夹硬冲红灯咧、就系盲目，你就搏，你搏唔搏得过你自己谂啦、即系咁啦。 除非你系精神科医生咯，即系你识得 handle 呢啲情况，你咁啊真 系 好难。 医生又容易不如意啊，自己要死啊，系噶，佢哋仲容易死啊。嗱，今日唔讲呢样啊，系啊，系噶，佢哋见得多嗰啲，佢更加点啊，杯弓蛇影啊， 系 系喎。因为我见得医生多，我识得医生多，我发觉佢哋仲啦。嗱，唔讲呢番，讲翻呢一度啊，究竟呢啲嘢有几大嘅教育价值咧？听下好过唔听，系咪咧？我就觉得啊，间间中学都要请长哥去讲呢啲嘢。中二啊，就开始要了解呢啲嘢，应该纳入课程，通识又好，边度都好，要倾下呢一啲嘢咯。嗱，你可以唔同意噶，你可以话长哥呢啲系宿命论吓，即系你喺度我唔好彩啊，我爸爸妈妈离咗婚啊，咁即系你而家就死我一世啫。即系你可以咁睇咯，但系可以从积极嘅角度嚟讲，就系因为你而家有呢一种先天嘅缺陷。嗱，我哋个个出世咧，可能生理都有先天嘅缺陷嘅，系咪？你个长短脚啊，或者你个 大细眼啊，咁样， 你个肺有事啊，咁样。咁我哋唔系要忽视呢啲嘢噶嘛？ 因为你个肺有事，所以你将来做运动就要留意咩啦。 嗯， 我觉得呢一个系好有教育意义。 系啊，冇错。 同样呢个一样啫。啊，如果你嘅起点系差过人嘅，你哋两个都系即系异国嘅情烟咁样的话咧，你想嫁个西方人咁样，咁你要知道前边个路更加艰难咯。 系、 你要就要识做啦，做功课啦。你要體諒啦、 都著咗一支紅燈咯，咁你咪唔好俾其他紅燈再著， 係啦，唔好再著多咁多支啊！你如果要揾一個法國人嘅嚇、啊，你揾一個多啲共同嗜好嘅啦，或者共同宗教嘅咯， 係 咁、咯。 咁又揾個佢哋嘅即係屋企人法國人嘅，佢冇離過婚咁，係 仲要佢哋接受你咯。啊！你唔好揾一個睇唔起中國人嘅咯， 係 啊好，譬如咁講啊，你想嫁去德國，而佢嗰家人係好憎中國人嘅，咁你咪好大劑， 啊 發生嘅呢啲唔係亂噏嘅，係咪？成日都會有，即係咁咯，即係嗱，譬如咧，全世界有兩個國家咧係好難接受人哋融合嘅，你知唔知啊？即係話咧，你嫁去意大利冇事嘅。你嫁去菲律賓都 OK 嘅、但有兩個國家你嫁去，你永世都入咗叫名義上入一籍，但佢哋唔當你係自己人嘅，永遠知唔知邊兩個？ 邊兩個啊？ 唔知啊？ 唔知， 一個係日本，一個係德國。 日本、德國， 你喺日本再住100年咧，你都唔會變成日本人嘅。 OK， 係你去泰國住10年咧，你可以變成泰國人。但你改埋名啊咩咁樣之後，你講到流利啊，你入咗個文化咧，佢當你係泰國人嘅。 但因為咩咧？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 日本都 係。德國人永遠唔會當你係德國人嘅。咁呢一世唔使諗。即系咁样， 因为日本有啲行业佢哋唔做，即系其他种族嘅生意，净系做自己日本人咁。 即系我要知呢啲嘢咯。咁我觉得呢一套嘢应该发扬光大。嗱，即系我而家设计一本书，好鬼靓，好 Q 嘅粉红色，有好多图啊，咁样就讲你听。嗱，婚姻咧，你想幸福咧，就要最好就20岁以上先至好谂结婚啦。嗱、即系最好咧就结咗婚之后，结咗婚之后几耐生仔咧，系好重要的。 吓、 结咗婚之后一年就生仔咧，系好蚀底嘅，即系个散嘅机会大嘅。 点解啊？ 嗱，咁所以要你研究嗱，呢度特净系呢一度都开一个 chapter， 有排讲啦。你要请我讲系啦。结咗婚之后3年先至好生仔，咁就系最你想第日母子平安啊？你想第日幸福下去啊？你就要3年生仔，至少俾3年时间你两个相处。嗱，第一就系、你一生一仔咧，你就嗰段婚姻完全唔系嗰回事噶啦， 唔同晒。 你趁呢3年， 几多岁都系长哥，有啲人结婚40岁咯。 咁冇得讲，等唔到，急冇得讲啦。呢个系另外一个因素啦。明唔明啊？ 即系生活嘅模式唔 系啦，你要有3年自己去玩下先，二人 都系 喺相处了解， 建立 同埋呢3年你就俾个机会，你系一个冷静期。你两个要散咧，唔该就系未生之前散咗佢， 都系 啱咪先？如果唔系真系就手尾仲长，即系呢啲咁嘅嘢咯，所以呢啲冚唪唥都系统计，但系统计背后系反映出好多。 不过有佢积极嘅作用嘅，即系如果你亮起咗嗰啲红灯啦，即系譬如你真系男仔搵钱少过女仔嘅，咁你咪努力啲储钱咯，唔系话叫你喂搵钱少我分手，唔系咁嘅。 咁长哥当年你有冇自己玩啊？偷偷地？ 有啊。 你当年几多支红灯？ 我好彩咧，就系、几乎冇乜红灯嘅。我所以我喺度有信心咧，就系 O K 咯。譬如我哋两个都系咁穷。 系 当时 譬如咧，我学历系高过佢， 系 譬如呢一啲啦，即系 人又高过佢， 人又啱啱又高佢， 宗教信仰咧， 宗教信仰又一样 ，O K， 大家好似你哋呢条件系咪少数噶？ 大家都系信同一个教，大家都冇兴趣再兴趣去教堂，咁啊，好别啦， 又唔会饮酒，等到天昏地暗， 系咯，冇 关 我想讲啲精神病可以接受。 系 咁咯，即系我谂好彩咯。我哋大家又喺嗱，我喺深水埗大，佢喺油麻地大 ，O K 近啦， 又唔使过海，大家九龙人， 系九龙人咁 O K 咯。同埋我哋两双我家长系非常之等 赞成嘅， 觉得我哋咩想我哋快啲结婚咁。呢啲冚唪唥都系绿灯咯，我哋好多绿灯， 参考下咯，大家。 所以我哋嘅婚姻系冇乜挑战咯，你可以咁讲啊。其实有噶，好啦，我哋快啲要整啲嘢食下。 幸福厨房。 情人节食啲咩好咧？好简单，长哥咧，今日咧就做一个世纪演出，就系世界首演吓。有一样嘢叫海底椰啊，我最近买咗翻嚟，原来好正嘅，我第一次用做。而家佢叫做印度椰子，有印度嚟嘅。其实我一般就叫海底椰啦，原来可以生食嘅。 你劏开佢咧，就用一个搅拌机打咗佢咧，我教你做一个朱古力music， 吓、 就系、是、好容易嘅啫。你将佢加甜就得噶啦，加可可粉或者朱古力粉打咗佢。嗱，譬如加只香蕉啦，加个比例吓，你就加你哋想象吓，加啲水，将个海底嘢唔使落一个吓、你落四分一个已经够你。如果人世界咧就系、是、四分一个已经够噶啦，唔系就好饱噶啦吓。咁、你可以落啲腰果。甜咁咧就打埋加甜剂啦。你有知唔知有一样叫龙舌草蜜咧？嗱，嗰样都唔够健康咧吓、最健康嘅咧，我成日常开介绍嘅叫椰糖即椰糖蜜啦，即系好似糖浆咁，将佢打埋佢啦。哇！我寻晚推出啦吓，佢哋饮到个个都赞不绝口，甜甜蜜蜜。 长水有冇饮过啊？第一个 未 喎、哎呀，真系听日好整啊！ 我要实验成功推出好评如潮，我先 好老公 系 啊，口甜舌滑啊你啊，同埋我觉得可以仲攞嚟整朱古力得喎。 呢个咪系咯，唔使 直接。 呢杯嘢就叫口甜舌滑啦， 口甜舌滑， 口甜舌滑。 好啦，咁啊，长哥今日同你 多谢长哥， 爱情啊，咁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